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满意啊。 今日2022年5月20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话多唔多新闻咧，算唔算多咧？今个礼拜， 有两个大意咧，我哋另外专题再讲啦。 热身先啦，首先就系全球爆红啊，真系冇依，我觉得依个应该唔会系过誉嘅。就 Love Flight 之前嗰个 Ice Cream 嗰首歌，其中一节由于喺TikTok 嗰度爆红，好多人去玩咧，结果就红到全球都喺度玩，系红到连我哋啲 Love Flight 都觉得有冇咁夸张啊？咁喺亦都喺上个礼拜六咧就上埋 HK 嘅节目，咁我就取咗简单版啦，就最紧要嗰段迷因片啦。咁我唔使特登要我扮一次去唱咩啩？我谂大家听呢有人应该一定睇过，你冇可能冇睇过嘅。Facebook 有啦 ，Instagram 有啦 ，TikTok 有啦 ，X 有啦，个个玩过，玩就系我有啲难啦，好攰啦，但系应该仲可以玩咗阵间嘅呢个，就好难得地有啲咁得，一系 Meta 一系呢啲所谓嘅 TikTok 挑战。我觉得就呢类嘢点都好过啲咩嘢，喂咩嗰啲古灵精怪大挑战嘅，做呢啲咁嘅嘢，起码可爱啲。 因为我应该系先睇到个咪咪啲人玩个 get 之后，先睇得翻个原版。 嗱，个原版咧，我只可以自豪地咗，佢第一次原版我系亲自喺在场睇嘅，就系、是、今年2月1日喺横滨嘅 Love Flight 下巡，当时第一次演佢三个第一次唱呢只歌，当时我就喺现场睇嘅。咁而家一般嚟讲，网上睇个版本都系呢个版本嚟嘅，即系佢呢个，因为其实应该系官方特登嘅，就系、是、基本上佢系呢个呢首歌嗰个完全版咧，佢基本上唔撑嘅。你上 B 站揾到 ，YouTube 都应该揾到嘅原版啊，成首歌原版啊，所以非常爆红嘅。即系如果你斜度睇嘅话，其实绝对睇得到。好啦，咁我讲下啲新作啦。首先就我之前讲过嘅一套就玩章鱼P咁动画化。 之前就介绍过，我漫画都有冇讲过嗰度睇死咗定紧。 讲过，我有印象，你讲过。 我写文我肯定有写过，不过 你有讲过，你同我讲过嘅。咁心。 总之佢动画化个日期而家定咗啦，6月28日即系下翻啦。要知就知道晒，我哋之前讲过晒啦，呢度就唔再重复啦。 好啦，被勇者队五驱逐出白魔道士，被 S 级冒险者捡走，好在 听起嚟都有啲好 都湿鸠啊！ 退队流再加误会系最容易拣嘅简介就系、是、退队流，大家应该知啦。误会系就系、是啊，其实我都解过啊，不过再解一解就系嗰啲自己好劲好卵劲，但系自己唔觉，以为自己好卵废。差唔多系咁样嗰种啦，最知名例子应该系骨王，好多噶，其实都好多时会同龙傲天复合出嚟嘅，即系 一睇小说家网站你知道呢系咩嘢嚟噶， 即系叫次次轻改咯，即系嗰啲爽翻咯， 唔系点解啲小说大家会咁惊讶，就系喺嗰个咁难听嗰个垃圾缸里面，竟然有套咁嘅水准作品。即超乎想象。 其实都有嘅，不过就真系屎坑入边揾粒石。 嗰粒钻石嚟噶，有些少女喺嗰堆屎里面， 即系屎坑入边揾粒珠啦。咁啊，呢部就应该系次次轻改嚟嘅。咁不过就冇乜所谓。睇女同埋睇爽嘅啫，呢套嘢基本上咁啊。 另一套又系次次轻改嘅，没获得救赎的村民 A 被贵族捡到并宠爱，事实上持有特级传失传说吸食。要讲乜嘢啫？屌，系即系我好嗱，我讲开先啦。没获得救赎的村民 A 被贵族捡到并宠爱，事实上持有的传说吸神技能也觉醒了。 呢、這个应该系比之前一个再次子少少啦，虽然个方向唔一样，次子嘅方向唔一样。 一口气读唔晒，就跳下沉手嘅。 佢系一种变种嘅龙傲天，即系咧一般嘅龙傲天就系个主角好大、好威猛、好强无敌噶嘛。呢度入边似，但系唔一样，即系主角唔系非常强大。应该咁话，绝对上嘅能力好强大嘅，又唔系我啱啱误会系，但系佢系嗰啲重点唔在于佢本人如何强大，而系个世界对佢如何偏爱。虽然龙傲天都会有嘅，行出去就会有啲咩神兵利器撞到个老人，又会俾啲咩武功心法俾你。龙傲天全套本都有嘅，不过喺呢套作品入边会比较着重呢一部分，而唔系个主人公几咁强大样。虽然佢都系强大，都系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嘅，但系重点唔一样。虽然都系爽文，即系基本上就系中意啲嘢嘅会睇嘅。我讲完都觉得浪费口水。 二世界小白玩家用一 HP 展开最强最快的迷宫攻略。嗱呢套咧听起嚟好似同啱啱嗰两套一样，但系我嘅评价会高非常之多，甚至可能嗱也许未必我睇漏眼啦，也许未必佢有机会有 low game low life 嗰个程度，有机会嗱先讲佢个格局似，应该咁讲啦，即系唔系话佢入边嘅世界观似啊，即系佢个边个故事就系无啦啦穿越咗个二世界老套路啦。咁啊，主角只有一 HP， 而且死咗冇得复活。用呢个条件之下，以二世界嘅救翻个妹。 嗯，听起嚟似乎几唔错喎。 吓，所以我个人系会睇高一线啦。尤其是你同隔篱嗰两套比嘅话，虽然可能有少少侮辱咗佢啊。咁用玩嘅，如果你话 low 嘅 low 咧，玩嘅系角色嘅游戏，佢就会专注喺 TRPG 上面。即系计埋呢啲嘢嘅话，尤其是我都算半个 TRPG 玩家，系会多少少嘅偏好咯。所以我会如果呢三套一定要拣一套，我一定我会拣呢套嚟睇嘛。不过要讲翻啊，斗，因为佢系一种斗智剧，斗智剧如果玩得唔好，就会系斗智将剧，即系某日记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啊？有机会出现咁嘅状况噶。 唉，嗰套嘢 啊，但系架构系好嘅。架构系好嘅，执行得如何咧？唔说话唔可以俾个好肯定嘅俾你，睇起嚟会吸引啲咯，就点睇都会啲，所以睇过一线啦。啊，顺带一提，原案系精灵使冇剑个作者。 哦，咁都还好啦，所以起码知乜水啦。就讲次次讲，就讲咁次次轻改，讲到都好 down 嘅真。好啦， 新番讲到呢度啦，咁样。 好啦，再讲下啲乱象啦。首先，其实咧好有既视感嘅，即系执标嘅。咁就日本嘅老媽就同黐架娃搞联动，咁呢由于你买佢买儿童餐先送嘅，咁就结果一同香港一样，一大堆唔食，一大堆人攞咗黐架娃精品就抌咗个餐，咁呢成就执成地垃圾。 我知道佢哋唔会做埋呢样嘢，但係我印象中我记忆中，因为其实讲记事咁就讲緊当年101都系咁样搞法啦。即 係香港稍微好啲，就係当年我最记得嘅，由于啲人食完晒就会俾啲流汗咁样，结果就咩？嗰啲流汗啊啲嘢就话咩？哇！依轮我好丰盛嘅嘢，有好大麦当劳餐食啊！ 最少冇 嘥，香港比较冇嘥嘅， 冇嘥晒啦。有我觉得嗰件嘢有人系直接丢嘅，但系相对比较少，而且丢嗰个真系俾人丢捻到开花，即系都系讲你真系唔要，你咪俾啲街友咯，即系俾啲流浪汉，俾啲乞衣，即系佢都乐于食噶。虽然就好似有嗰我嘅印象中嗰时有啲系奢侈到啊，哎呀，我食到都有啲饱有啲滞。不过应该唔系话厌恶嘅程度，最少嘅。反正调翻转讲啦，如果你唔介 care 个品质嘅话咧，麦记嘅薯条咧系可以喺室温入边放两日。 嗱咁咧就喺新闻就话啲锁日本嘢话中国转卖处，我心谂嘅讲一日你估一日吓难听咁句，你估日本冇转卖处咩？不过算啦，反正对日本人嚟讲，凡亲转卖处一定系中国人嚟嘅佢哋。 即系点讲咧？你话中国人好卵冤枉又唔系，但系 又未知，绝对唔系，但系。一定有日本人在里面，不要跟我讲冇废话，屌你冇日本人冇办。 但是将个责任完全推落去中国度咧，我就觉得有啲咩啦？即系譬如咁，我口水讲啦，炒嘅中国人，我谂应该最多占六成嘅啫，最多。 你日本人自己真系，日本人都占唔少啦，咪玩啦！你估你日本人唔炒？ 不过可能。即系可能啊，日本嗰边会比较会话唔好浪费食物啦，可能系派街坊，可能系派街友，如何那样，相对会对嗰啲嘢比较好少少。最差状况都唔会就咁丢咗喺度，你最少丢落垃圾桶啦。虽然我都知道浪费噶啦，但日本仔浪费食物其实都唔少噶啦，大家明嘅。 咪就咯，即系讲就系香港人咧，就凡亲有任何嘢就一定要赖香港人先，日本人就凡亲任何嘢赖中国人先。结果系捉到正啦，好似寿司郎奶樽啦，依家即系断到正，佢哋先死死地气应系接日本人自己搞嘅啫嘛，即系唔好话我讲，即系唔好话，即系嗱，唔系话偏帮中国人，就系、是、你日本人自己系要断到正啦，衰捻到即系叫做咩？衰捻到正，你先死死地气应自己日本人做嘅。屌，你自己做唔少啦。 如果你就有乜嘢系真系中国人独一份嘅话咧，应该就系连抌落垃圾桶都难。你唯一呢个应该系比较可能系可以推晒落佢度嘅，就系虽然我都知道肯定会有日本人都咁做，但系大部分 因为日本垃圾桶少嘛，香港唔似香港执垃圾桶啊嘛，所以嚟讲香港就会。不过当时其实真系，唉，人分多时都变成。 当时都塞满麦记个垃圾桶。 系啊， 咁啊，但系大家会屌啊嘛。 系啊，屌噶嘛，所以其实而家咪讲嘅咪即刻 cut 黐架娃嗰个活动咯。 我嗰条即系 啊，跟住咧就其实咧就有人唔会出，所以我特登攞出嚟讲嘅，就因为点解 Part 三终止咧？因为佢原本嘅设定系咁嘅 ，Part one 系一 set， 即系一个款，系一套款啦吓。跟住第二 part 活动嗰阵时候就另一 set， 跟住第三 part 活动咧就唔系第三 set 啦，而系第一、第二 set 加埋一齐卖。问题就系、是。第三 part 都未开始，一二 part 就已经卖够晒个原本嘅数。佢原本谂住就系一二 part 卖剩嗰啲 mark part 三卖噶嘛，或者应该分配咗一部分俾 part 三噶嘛。但系而家系全部喺一开始第一、第二 part 就已经卖晒啦。咁第三 part 卖掉冇啊，所以第三 part 终止就唔系为咗造成社会乱咗乜乜七七，而系冇货卖，应该系咁。即系等于我哋 commit 期啊，一二三日目，一日目卖够晒二三日目，咪喺度数手指咯。咁有时佢会分配三日嘅，咁分配得好咪冇问题咯。但有时真系为人太多啦，顶唔够顺，即系诶，点解我排咗咁耐冇货俾我，啪啪啪，咁佢唯有喺仓底度攞埋嗰啲出嚟，咁咪会变成咁咯。 系咯， 经常出现噶啦，大家都知道此瓜而家炒到咩地步噶啦，乜鸠都炒噶嘛。 黐球，总之就够十十十嘅话都会红啦。而家现实面真系，唉。好啦，讲下两啲新闻啦。首先就系 Elden Ring 嘅电真人电影化，咁就决定制作啦。 即系呢期真系好乱多知名游戏做真人电影，仲要系鬼佬嗰边啦。即系呢套掂唔掂咧？就 唔敢讲，真系唔敢讲，因为暂时嚟讲系冇任何消息嘅 kick 卡嘢，同埋相对嚟讲呢类嘢其实濑嘢机会系比较低嘅，因为始终佢风格。唔似 佢个世界观比较接近鬼佬嗰边个中国 style 啊嘛， 同埋好拍啊，好，因为佢原本虽然佢剧情好浓厚，但系佢原本你只要抽起某条线拍嘅话，其实就好容易拍嘅。 嗯， 只要你唔好古灵精怪，加埋古灵精怪嘢嘅话， 做嗰个系 A24， 我就唔熟噶啦。大家应该最熟嗰套就系、是奇异旅侠挽救宇宙。 哦，依、這个 OK 嘅， 所以应该就不会太大镬，唔至于话大家见到诶扑硬界呢、這个应该可以睇一睇嘅。不过就主要系睇佢点样处理嗰入边个原作嘅剧情咯。 因为本身《死神攻崎英高》嘅风格就系、是、佢条你玩嘅 game 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冇主唔系冇主线，而系佢将主线拆得好碎好碎好碎，你系一路搜集情报睇嚟，我先勉强拼翻出一个。完整嘅故仔，稍微粗心大意啲啊，揾啲嘢少啲，基本上完全唔知古仔乜嘅。 我严重怀疑佢根本就冇谂过一个完整嘅故仔系咩，就东放一忽，西放一忽，你脑补成点就点，你冇脑补成点咯。我严重怀疑佢系咁样做嘅，即系。 都唔奇怪，呢样嘢《圣宫奇境高》啲嘢。 咁啊，所以睇过点样咯？如果佢真系最终系整合咗成个原本碎湿湿嘅故事咧。咁就有睇头，咁、但系如果我系佢编剧嘅话咧，我可能会回避咗呢个问题，整个外传啊、支线啊嗰类嘢，唔会 high 佢条主线，咁我会做容易安全好多，咁啊睇佢点搞啦。 好啦，都有一单算系社会新闻啦，方井启嘅喺日本用议院同政府即系寄恐吓信咗你咁嘅嘢啦， 即系为咩威力业务妨害嗰啲嘢啦。 系啦，咁咧结果一手差 IP 发咗台湾佬嚟嘅。台湾宜兰县咁就揾掘咗条友，条友咧佢姓张，无业男子，43岁。咁咧呢啲嘢本来就唔应该系我哋呢度讲嘅，但重点就系方井启。咁对于一对即系台湾讲法，一堆老司机嚟讲，佢呢位老兄都算系几熟悉噶啦。佢啲漫画我都睇过，虽然唔系我杯茶，但系当然唔系嗰就呢个方井启，肯定唔系嗰个方井启啦。就因为用咗呢个名字，大家谂下吓。方井启方井老师唔系啊嘛，我记得你好耐冇出新作噶啦，已经你即系做埋啲咁嘅嘢，你做啲正经认真啲嘅嘢啊，唔该。 啊，咁佢俾人拉之后，佢就话点解要用佢个户口个人哋个名啦？佢冒充佢个名就系想造成佢嘅不便，即系想搞鸠佢啦，简单嘅借刀啦，或者系虽然佢唔会因为咁而俾人拉，但系佢的确造成相当多嘅麻烦，无啦啦俾人用佢自己嘅名字犯刑事罪嚟嘅，咁啊的确系走搞到佢啊。不过我就会调翻转，大家会好奇一样嘢就系、是，到底佢做咗啲乜嘢？佢本漫画到底画咗啲乜嘢咁最大恶极，会搞到佢有个读者睇完佢之后会唔爽到不惜去搞去犯刑事罪行去栽赃佢啊借到佢咯。 NTR 虽然我都知道有啲人唔中意，但系都唔使至于搞到要用犯罪搞佢系嘛？ 即系未最大恶极到咁嘅地步啊！ 如果 NTR 就要搞嘅话，咁日本起码四分之一嘅成人漫画家要俾搞啦。 即系可能佢系以为 自己喺台灣，咁啊，大家知道逃犯係最中意走去台灣噶啦，大家仲有呢啲回憶啊，即係 回憶好多，唔知佢好多當年ICAC年代就走咗台灣 嚇。呢先講呢個唔係調侃佢啊，呢個係事實嚟，因為佢同國際刑警冇聯繫，好多地方同佢好冇辦法引導啊，所以台灣係的確有唔少咁嘅嘢。而調翻轉啊，呢個唔係逃犯，係講緊因為黐住呢樣嘢，黐住我喺台灣，你喺日本，你點查到我？跨海查到我哋度，但係時代變咗㗎啦。日本同台灣嘅警察係有聯繫嘅。其實要真係要傾嘅話，可以逐個專案去傾合作嘅。咁佢而家就係咁樣去調台灣嘅警察去拉鳩咗佢，然後踢佢去日本嗰边，即系 古灵精怪，呢世上即系古灵精怪，是一大堆， 乜人都有。即系不过呢啲根据我大部分台湾嘅 friend 讲，呢条友仔似系精神障碍，就我唔知佢个系边一种啦。总之应该都系黐黐地紧嘅。不过你做一啲咁嘅嘢出嚟，你都睇得出系应该系黐紧嘅啦。 黐人线，黐人线，系一我一世上睇黐人线系好揾多嘅。好啦，跟住一单就几莫名其妙合作。柴油第四天，咁咧其实喺应该咁讲啦，柴油区，咁就系东京一个略为偏远嘅小地小镇。由于佢当年南明明政府啊，就用呢度做舞台，所以就非常红嘅。咁佢搞一个联动，但联动而联动咧嘅方法就系可以同无名超人响鬼搞联动，由南明明政府变咗响鬼明政府。当时我睇到呢个宣传，我系拗晒头就系、是。吓、啊，虽然两套嘢都系同想用嗰位嗰个区嚟做舞台，但系都几够唔搭八嘅、啊。要呢个联动，但系真嘅嗰区其实我系想去，但系自己冇去过嘅、因为嗰、那个啲人话嗰区就咩，明明佢只不过嚟上嘢，唔系好远距离，但系你突然间会翻去超和年代世界咁样，仲同有超和年代嗰个 style 嘅，系一个几有趣的地方嚟嘅，即系叫做游客会比较少，因为嗰度其实宣传唔多，知道呢地方人唔多，其实至少系我唔识啦。咁你如果想去呢？东京比较少广东话的人，不敢说没一定有的，但相对于少游客的话，那里可能是值得去的地方。 我结合这个地缘振兴和这个旅客疏散的两个目标、因为真日本政府现在都是，我们好像之前有讲过，他现在是3000多万而已。我真系讲真话，喂大佬，你咁卵大个日本，3000多万算湿湿碎啦，我哋香港2000万，我哋咁卵大个香港都2000万啦。不过 所以嘢好多人一纯粹叫咩啊？急朝头早嚟，晏昼走嗰种。 小事啊，仲夸张啲都有啊，即系入境两次啊，朝头早嚟完翻，跟住翻上去食中午饭，跟住再落翻嚟，唔食晚饭翻去食嗰啲共油特种兵，系唔系咁冇先咁远？总之就系佢而家要开发啲新嘅旅遊。游景点去等大家外国嚟嘅人，我又唔想拒绝你啲游客，但系我哋有啲地方真系逼得滞啦，咁佢所以佢要开发多啲乡下地方嘅地方咯，即系企咪嘅企划咯， 即系古灵精怪企划咪有。好啦，跟住就系 游戏消息啦， 一啲古灵精怪事件啦。 呢单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佢系屁孩问题啊，但系我觉得后屘睇翻咧就有少少无辜。先讲咩事啦 ？Rainbow Six 嘅其中一个职业选手，即系我唔会识噶啦，唔识到佢哋名噶啦，乌克兰人嚟嘅，打输咗俾日本嘅其一个队之后。在 Twitter 上面就贴原子弹爆炸图，咁就有啲微妙啦。即系你知，如果佢嘅对手唔系日本仔嘅话咧，应该系冇咩问题嘅。咁好容易，就屁孩输卵咗去羞辱对方。因为类似嘅事件，我记得之前都上个礼拜都有发生一单嘅，不过嗰个都系韩国噶，但我唔记得个详情啦，亦都唔值得报。咁啊，呢度入边好相似，但系。睇翻先，佢应该不是这么回事。根据本人事后嘅讲法就话，其实佢只系话我完美地爆炸了，自爆了，输咗。咁爆炸嘅话，最爆炸嘅爆炸咪就系原子弹爆炸咯。作为一个 icon 嚟嘅啫嘛，佢唔系想羞辱对方，即系唔系话即系系咪足球定棒球啊？之前咪有个应该系足球，应该系足球，中国对韩国。唔记得赢定输啦，定系比赛中啦，就攞韩国好似光州事件啊嘅图出嚟，咁嗰边啲韩仔就下一次跟住就话吓，嚟、OK， 你做初一啊嘛，我做15，我下次就攞六四坦克定天安门事件心分拉低啦，总之都系嗰啲嘢攞出嚟睇下你如何那样，即系酝酿期间，结果对方退赛， 直接成个退赛，好似新闻，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呢单嘢，类似咁嘅事，我原本以为系咁样嘅事件嚟嘅，但系谂翻清楚就应该唔系两样嘢。第一，如果呢个世界核灾受害个第一名系日本嘅话，其实第二名就系乌克兰，所以佢应该未至于去到咁嘅地步，你冇理由攞大家共同创伤去讲，所以应该真系纯粹就话啊、哦、爆炸，哎呀我屈打， 纯粹就系咩啊？拣一个就系拆咗， 唔系应该系输鸠，佢原本想表达嘅系输鸠咗爆炸，我屈打咁样嘅意思嘅啫，其实应该系 系咯，拆咗啫嘛，即系其实唔系有心嘅，但系都戇鸠噶啦， 咁啊， 死于戇鸠，呢个就死于戇鸠。 哦，咁都系嗰句啦，电竞选手100% default 系屁孩嚟噶嘛，即系。最好最大不了，佢哋都系年轻的小孩子，你冇不见过超过廿几岁嘅电竞选手噶嘛？所以 唔系讲嗱，好老实，唔好净系讲电竞选手戆鸠戆鸠人通街都系，而家二年头嘅更戆鸠嘅嘢我见得多啦。 即系可能真系太年轻，所以唔清楚呢啲嘢。不过你唔清楚还唔清楚，即系有嘅咁样嘅嫌疑，或者系 濑咗嘢啦。总之就系濑咗嘢就认，濑咗嘢就唉。打即系， 你应该咁讲啦。可能你真系冇心嘅，问题就系结果，实质上结果就系辣着啲日本仔啊嘛。仲要唔好彩地，你喺个 team 入边咧系有日本赞助商，康打就直接讲 OK 收起啦。你作为其中一个金主赞助商，咁佢就宣布同佢终止合作，咁就闹得有点大了。即系如果你纯粹打下嘴炮啊，咁啊还好，但系你少咗个赞助商就都几惨啊。咁啊本人濑嘢个本人咧就罚停4个月嘅人工，哇都 奖金啊， 几惨啊。咁啊，虽然我知佢哋系靠奖金嘅，然后部分嘅奖金包括啱啱佢罚佢嘅钱啊，全部捐咗佢，叫做小情大戒啦吓，未至于去成功。喂，老实讲呢啲嘢咧，你搞到赞助商退款咧。真系随时炒鸠咗你噶，你随时成个电竞生涯就因此祸鸠咗啦。即系我唔知佢系体谅佢，可能真系冇心嘅，定系乜嘢啦。总之小情大戒咁啊，攞出嚟讲下啦。咁啊， 好啦， 正经啲嘅游戏新闻啦。一个 Sony 将个还原点数个 point 嘅计划咁啊取消咗几年啫嘛，最近嘅事嚟嘅咋。 又系嗰啲咩买咗几多 game 有几多分，而嗰啲分就可以换钱嗰啲啊？买嘢， 咪还原咯！日本仔，你喺日本玩最常见噶啦。 即系 Apple， 即系任天堂都有嘅。咁任天堂嗰个就系佢暂停，佢取消咗。咁系纯粹叫做咩？因为新机出嚟，咁佢新系统要重新执过，所以就 cut 咗旧嗰个系统啫。我谂就系咁样啫。虽然我用过两次，有时买啲 online， 即系买嗰啲线上 game 咧，佢有金币俾你噶嘛，金币就可攞嚟当钱换买新 game， 我都用咗两次嘅。 Pixel 系同一嚿嘢嘅 PS 版本嚟嘅，咁应该系唔会翻嚟噶啦。有老任翻唔翻嚟，我唔肯定。但系 PS 呢边应该系唔会翻嚟噶啦。咁啊，变相加价咯，就系咪好严重咧？又唔算嘅，系咪真系贪你嗰几 percent 咧？但系 Sony 最大滔天，搞到百姓怨声怠道，我哋又要再 up 一次咯。 平均每三会 up 一次嘅呢个力度系。 啊，平均吓、okay, 好啦，跟住 咁啊，轮到老任啦吓。 老任啦，首先就系第二次抽选公布咗啦。咁我嘅第二次抽选，虽然我未订咗机，但系我依然抽选都系落咗选嘅，报告咗。然后咧，中选游一就话都系落选，然后佢嘅反应就系眯只眼睇薄目。而好快好爽手地，我妹嗰个画师亦都话将画系赠女庆。 嗱呢次咧就应该比例上仲要比第一次抽选低，不过都好合理嘅。第一批可能个货多啲，第二批就好有限了，所以冇乜见有人第二次抽当选咯。 系啦，而咧声优界里面第二次当选嘅，暂时我知道咧就只有内田守一个，系继 Love Live 家族里面继超级豪运嘅长珠夏之后第二位得第二位抽到 Sweet 二嘅。其他嘅全部落选，包括咗阵中中村啦、智廉啦、前野智子、赤崎千夏咁一大堆啦。而重点系歌手星野源喺佢自己嘅 ANN 嗰个电台节目《Online Japan》啊，佢节目度话：我个重要事宣布，我 Sweet 二落选啦，我唔捞啦，我心情要反啦，我自己收工啦，唔开咪啦，而家发辛苦晒个位，走啦，我而家。跟住阿中田听到之后就话：完，乜你都系啊？跟住又呢个 X 睇呢个留言咧，星野就话。又一你都是啊，我哋互相安慰啦出嚟。 二次抽选真系个几率系应该仲要再比之前差，之前好似有1/4噶嘛，又今次应该仲要再低啲。我谂1/10都唔知有冇，真系绝大部分人都唔。 日本嗰边继续有人做统计嘅，好似如果国际版得翻20%。 哇！ 而日本包而家系日本人口亦多啲，仲四成， 嗯、 但都系低噶啦。 就可能系啲人涌咗过去， 系咯，国际版咯， 诶，国际版翻嚟，即系你 OK， 我俾多两，我俾多两皮嘢你啦，你 都系抽，不过就要抽唔到嘅，都系抽唔到嘅。 唉，过嚟香港搞啦，冇烦啦你哋。 嗱，系啊，顺便讲埋，喺度讲埋啦。中国总代理非公认揼京东，咁京东就喺中国，京东而家就喺香港旗舰店就做嘅 Sweet 二嘅销售，咁就话明噶，有咩反抄家呢啲嘢，但系总之就佢就话已经收33万张订单啦。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 B 站乜仆街五家餐又咪话 Sweet 唔值得买嘅，你把卵样，而家咪一样扑到去。即系信佢，即系你唔好信 B， 即系千万唔再重申一次，千万唔好信 B 站嘅拍片嗰啲傻閪讲嘢。佢话冇买，佢话千万唔好买，意思系你哋千万唔好买，等我买。 咁啊，未必去到咁衰嘅，即系有一部分咧就系嬲鸠咗，佢话中国以外个销售者讲到明中国唔卖。虽然我哋之前有分析过噶啦，不过呢啲分析我谂佢哋肯定冇听过。咁啊，会觉得佢有辱华如何那样，咁有啲人咁样唔爽啦。咁啊，然后可能系同一批人，亦都可能另一批人啦。咁到你买得到嘅话，咁咪真香咯。好简单啫，买唔到咪梗系食吃不到个葡萄系酸噶嘛。 啊，所以最好就系、是、你千万唔好买，我买。呢个系我绝对相信嘅，因为 B 绝对相信 B 站所个 up 主通常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嘅，因为难抢啊嘛。个个留言都话：，超唔好买啦！咁又话我真系唔买咁贵咩？跟住咧就33万并白一次抢晒。 因为调翻转讲，中国咁多玩家，净系33万订，其实真系唔系好多嘅。 唔系，系只系。后得33万啫嘛，真系净系啫。 不过调翻转讲啦，因为呢个咁独特嘅地缘因素啦，因为好明显连老任都预谂咗香港会系中国一个水货出口嚟嘅，即系间接地去，佢唔卖俾佢，唔系日本仔争鸠你哋中国人，而 中国麻烦。 你中国入边又要申请呢样申请嗰样，当初点解揾腾讯合作都系因为悭水悭力啫嘛，谂住。 但系腾讯都搞唔掂，但系腾讯都搞唔掂啊，最后先扑街啊嘛。 啊！连腾讯都话捻咗嘛，结果咁佢咪唯有用翻个传统嘅方法，就系香港射水货上去咯。所以点解香港嘅供货咁充足？其实我哋一个香港供应咗全中国嘅货嘅，要短期内咯吓。 嗱，呢就含中日夹缝之间就有呢个好处嘅，就系、是、我可以食咗好多呢啲咁嘅生意，真嘅。因为嗰阵就算系京东系大陆公司，但系你啲货嚟香港，咁你会船运啊、即刻嘢，都系香港做噶啦。咁啲钱都系香港赚噶啦，咁已经系好事嚟嘅。 应该。就会好诡异，吊诡地出现咗一样情况，就系件货可能好有可能系中国做嘅，虽然佢有越南做，但系我相信嚟香港嘅都系中国做噶啦，跟住出口过嚟香港，喺香港走一转，然后经过京东卖翻俾中国人，呢个可能性系非常之大。虽然好多嘢都系咁样噶啦 ，fake 价啊嗰啲嘢，经常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啦，咁啊，即系我哋香港嘅货充足都其实都要摆呢样嘢所赐嘅。如果唔系，我哋净系香港嘅市场咧，应该都会抢噶。你见台湾嗰边都抢噶，虽然唔系抢得好夸张，咁所以啲人咪话咯，你落雪嗰啲啊，过嚟香港玩啦。 啊，香港货仍多。 啊，香港应一定购货，因为 好简单，就举个例 ，Canon 二三月四月头出咗部新嘅相机 V 一。日本完全冇货，唔知等几时。结果咧，大陆系有货嘅。虽然大陆我喺大陆见到京东做紧7888蚊嘅人仔，而香港嘅水货就做紧7800蚊港纸，即系香港仲要平少少嘅水货。当然啦，你揿住部机，开喺部机上面见会见到上传照片限中国地区。即系中国机啦，中国版本啦，但系佢第一机冇可能会有假货嘅，即系叫做咩？中国水，中国国产货。 仲有一个关香港发售嘅小消息啦，即系香港嘅红一代理，你哋边度喺启德大学园嗰边搞首卖活动？香港好少听过呢咁嘅嘢噶，即是话喺发售当日嗰、那个日期嘅凌晨零时开售。日本就经常玩呢咁嘅嘢嘅，咁香港就好少见。 本来我曾经想住可唔可以去谂啊，黐捻线，嗰时候我开工，我而家收嘢，大佬，我边可能排到啫？ 几样嘢啦，佢11点开波， 即係開波嗰陣時去開活動啦，應該係搭正凌晨零時就開始猛灌夜賣啦。咁兩樣嘢，第一就係你係要搭尾班車去嗰個咁嘅 high 地方，然後你到你攞件手嗰陣時咧，應該係冇車走。咁呢個還好少少嘅。 嗱，香港始終有香港有幾遠啦、啊，香港除非你轉先水圍啫。 嚇、啊，就問呢個唔係問題，問題就係個價錢。全香港都係講緊正價賣的時候，你同我講加價賣。代理商自己做炒，做炒鸠，即系 啊唔紧要喎。嗱，如果有本事，如果你有本事喺嗰一个即系六月末搭正时俾到部机，打到卡影咗张相摆上网，系嘛？依、这个价钱值得嘅。 诶、会有少数特别需求嘅人可能会有需求咯，即系一般玩家唔会咯。 记住，有一大问题就系、是、好多人买部机就打卡啫嘛，即系讲就系、是、学先，好似我唔知我边诶，唔知我边个方面嘅人讲话啫，因为部机唔打卡你买把捻啊。 因为调翻转，我哋大部分人都可以喺当日嘅朝头早买到，只系迟几个钟头啫，嗰几个钟头值唔值啫？ 或者系一系之后，通常即晏昼啦，等你等你等黄金啊。嗱，如果你系诶经顺丰嘅话咧。你就真系睇缘分啦，因为顺丰基本上咧，佢哋啲人派攞晒货，搞掂晒，起码十点钟以后嘅，最快。至于你黄金订机，即系好似我咁样，我喺 中午咯， 啲老铺订机嘅话咧，起码十二点钟到一点钟，都系迟半日嘅啫。但如果你谂住要搭到正，影完相，然后即刻订上 B 站或者订上去YouTube 里面开商片嘅话咧、你就只要你就一定要排队噶啦。 做一个中间啲嘅就系、七仔 OK 嗰边应该系朝头早七点左右会有货，因为佢朝头早派货嗰阵时啊，嗰个时间啊嘛，所以应该大概系六七八点嗰阵时就会有货咁、样咯。如果你真系要第一时间到咁嘅地步，咁啊自己谂去唔去啦吓。 打卡系啦，即系嗰句打卡，你要打卡要威，要开拍开商片系要俾代价嘅，睇边睇值唔值，即系好老实噶啦、因为嗰间铺咧个位置，嗰间铺啱好睇正我平时跑步嗰个路线图嘅，因为我而家嗰度成为咗我成日跑步嘅地方，咁我成日都经过嗰间铺，我知道边度嚟嘅，搞到就系可唔可以排队谂啊？等先，我而家收嘢，我嗰钟数仲翻工嘅，冇人咁戆居，特登我为咗睇下嚟排队，而且系加噶，咁算啦，无谓啦。 咁啊，啲部机本身都有啲新消息嘅，咁啊，主要系集中喺个佢个 Joy-Con 上面啦。咁啊， 咁就佢 Joy-Con 其实咧，之前试玩会啲人都讲过噶啦。点解试玩会特登摆信仰夜望星星出嚟啊？就俾少只 mouse 啊嘛。 两样嘢啦，首先第一就系个 mouse 本身都可以调速。咁啊，可调速嘅 mouse 咧系非常之常见噶啦。如果你仲用紧嗰啲调唔到速嘅嗰啲，就我真系建议你抌投资少少落你个 mouse 上面啦。你我唔一定每个人都系咁啦。我一日掂十几个钟头，我真系用唔到嗰啲咁卵 cheap 嘅 mouse， 好认真嘅。就算唔系用旗舰，都用翻主流嘅。准确啲讲就 G502 啦。我个 G502 用咗九年啦，大佬。即系我抌几百蚊出嚟用九年嘅 mouse， 同你一百几十，然后每年每一个，其实冇乜分别嘅。啊，我扯远咗。总之就系、是、佢个嘢喺部分游戏入边可以三段去变速，主要系只可以解释到，同样嘅距离，佢喺系统入边移动嘅距离会长啲。另外一个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唔中意佢个旧嘢，你可以用普通 mouse 连佢。这个就得正啦。 哎，仲好，我讲真，买只 mouse 嚟玩好过啦，好老实嘅。 睇情况咯，即系等于当年用 Wiimote 做嘅嘢，有好多时会有人走去出啲第三方嘅，会更加贴合你某特定嘅用途。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嗰个系万能配置嚟噶嘛，乜嘢都可以适用噶嘛。咁专用嘅梗系做得好过咩噶啦？你铺手掣啊，都揸得舒服啲啦。就是一样的情况啦。 咁我玩呢个游戏是要的，讲真，你玩《信长夜望》，你用 mouse 玩是顺手好多的。顺打提啦，《信长夜望》好像话出啱啱睇到就话佢更新咗战斗时工程战时可以暂停，唔使咁辛苦。 mouse 嗰边咧，我主要就系讲紧因为如果你真系揸住个 mouse 用某正常 mouse 咁样使用咧，一下半下用佢竖直嘅模式冇乜所谓嘅。但系你长期揸住嘅话咧，你都系俾翻个普通 mouse 会好啲。而老任绝对可以唔开放俾第三方厂商，而你要用翻个 Joy-Con 或者最少系我授权嘅 Joy-Con。最先系兼容于我授权佢嘅格式，而唔食普通嘅 mouse， 佢绝对可以咁样做，去提高佢自己的理论。因为佢而家咁样放翻出嚟，其实佢只会降低咗佢个 mouse 嘅销售数嘅啫。不过就佢会呢方面真系算好人噶咋。老实讲，我唔系想赞颂佢，但系呢个系特性嚟嘅。 咁样啦。 好啦，咁讲下其实估到嘅，咁咧彭博就话任天堂嘅晶片咧，虽然系 Nvidia 设计，但系咧就唔系台积电做，而系揾三星做，咁正常啦。 Emasa 啦，即系我睇完个消息之后，喂，全世界都知啦，我哋上个再上个礼拜讲咁，人哋磨鸠开嗰阵时已经确定咗佢系 Samsung 做噶啦。咁当然你唔同途径有唔同嘅嘢，佢唔一定係睇到嗰个先嘅。咁佢就话消息人士就透露有考虑过台积电，但最后都用 Samsung。我諗緊。 唔好玩啊，台积电爆，台积电俾咁多厂俾你做依机啊。 屌啦，星做晶片嘅有边个冇考虑过台积电啊，大佬。 废话。 即係讲呢啲嘅真 係。台积电但係台积电食得晒先讲啦，只咁食唔晒台积电。 即系等于我砌部电脑，你有冇学嗱？可能你最终一定系用咗 AMD 嘅 U， 但系你点会冇考虑过用 Intel 啊？冇玩啊！即系嗱，先仲要吐槽一句啊吓，呢个虽然系我哋嘅常客啊，阿望月，又系佢报道嘅，虽然不过就呢、这个之前咧就唔系假消息，唔系咩系废啫，因为乜全世界都传到四围都系，你而家仲你而家先讲，我而家喺度吐槽一下嘅啫，其实攞出嚟讲系咁样。 啲废话，即系纯粹嗰句，纯粹废话，嘥鸠气，唉。 咁啊，老任仲有一个就系佢应该第四档啊，第四间专门店。 嗱，咁第四间专门店咧就系福冈嘅任天堂型嘅专门店就有嗱东京啦，跟住大阪，好似得三档咋。东京大阪唔话，东京大阪京都，京都好似冇添，京都系博物馆啫。跟住福冈第三档好似系， 应该系第四档，如果冇数错嘅话。 哦，京都有噏错咗，唔好意思啊，京都人。咁咧嗱，东京、大阪、京都三档，咁咧今次福冈第四档，就喺博多站嗰座嘢上面。阿美 Plaza 博多，即系话你博多站落车就系噶啦。算系好行噶，因为我东京嗰度咧，东京专门店嗰次我二哥头去东京去过，哇，行几乸远先去到啊！又出咗站，下一段路，跟住咧又左兜右兜，跟住再搭八层楼 lift 先去到，哇！真系几乎荡失路，相对讲算好行噶啦。如果接咗车站嗰个 shopping mall 度， 我估下一个开嘅要么系东北青森嗰边，要么就系北海道噶咯。 札幌咯，因为可能应该就札幌，因为东北我谂唔到咩地方会适合开林先生专门店，但系北海道就唔同啲，包括话晒都叫做。北海道最大，北海即系全国北海道最大城市啊！ 睇佢点样谂啦，佢可以放喺北海道最南，即系函馆啦，即系又或者系放喺东北比较北边嘅地方，一个专门店食晒两个地方嘅人啊，亦都可以分开。 但如果系嘅话，通常都我觉得最大可能就系一定札幌。呢、这个因为我印象中东北嘅城市基本上冇唔会有啲咁嘅大型专门店嘅，即系唔系仙台啊、星森嗰啲，边可开到咁大专门店？佢边有咁多客啊？但札幌得嘅，札幌游客多嘛？ 即系你见佢开嘅地方全部都其实都系大城市或者你直接讲就系大型旅游城市， 系啦， 识埋游客客源嘅，咁睇下佢系到底系青森定札幌咯。 我买札幌。 咁啊，我话到啲 VTuber 啦，我知道嗰、那个超大型新人出道都未出就已经廿几万科嘅嗰、那个，大家都识噶啦，大家明啦，大家明咩事啦，都系啊莎莎都应该，我好似讲咗个名，就算啦，咁啊都会出嚟噶啦，唔紧要啦，大家都知嘅，仲不过另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就系、是、彩虹社嗰边咧就系、是、更新咗个二次创作指引。主要是对于烤肉即是剪片的那边的有个新的规定要求，就是他又不是要批准，未去到这样的地步，因为大家知道那两个你一定做等死他们。他是说你做的时候理论上你要事先登记，在他的网站上填表填方事先登记，登记了先真的万一出了什么事我要找得到你人，简单讲就是这样。不是批准有人好像误会了，他不需要批准的，你是只要登记咗先，理论上你要登记咗先，咁调翻转你报登记，我觉得佢又唔会打死你嘅。主要系讲紧因为有时喺 YouTube 上面，譬如我有个 YouTube 上面嘅烤肉出咗问题，然后佢要揾人，佢要直接揾 YouTube 同 YouTube 嗰边倾 ，YouTube 揾唔揾到你本人咧， 其实都有得斟酌嘅，佢冇未必有你现实嘅资料嘅，咁所以佢唯一方便咧就系你留翻个联络资料俾我，到时我真系有乜嘢可以同你倾，未必一定系负面嘅，可能系正面都得嘅，咁咁样去改佢个嘢咯，改佢界拉，我觉得可以理解嘅，即系佢都唔系要求你好多嘢啫嘛，要联络，要你联络方法，主要讲电子邮件咯，咁跟住就系你喺边度出片，同埋有冇开令你。我咧系最低限度噶啦，虽然我觉得调翻转啦，你填好捻多嘢，佢都唔得人睇啦。所以合理嘅，合理嘅做法嚟嘅，方便大家做嘢啫。 跟住咧又系啲， 跟住下一个跟进消息啦。我哋上啊嗱，都系我封数啦，十年八年，我真系唔会呃捻你嘅。我啱嗰阵时已经讲紧 city， 我点记得话 C I V I T A I， 因为一般叫 C 站就算勾数噶啦，我哋。一个放AI 模型嘅网站，之前就曾经出过个公告，就系改佢嘅规则，封咗好捻多嘢啦，即系又封名人啊，封真人啊，封啲咩超个个激嘅嘢啦，封枪支啊，封咗好捻多嘢。嗰阵时佢话系为咗呢个社群更加健康健全，不，我已经直接咁讲啊，肯捻定系上级公司私人。嗱，而家好明显见到啦，而家嘅消息就系佢俾 Visa、Master 终止咗佢个金流支援。C 讲咗明噶咯，讲到明系信用卡公司，亦都讲到明唔会因为咁而 OK 嘅，佢哋一定搞捻死你嘅，要搞捻死你为止嘅。咁啊，而家佢好似变成要用嗰啲应该系大部分啲主流噶啦，好似 SOL、ETH 都有，其他我唔记得咗啦，唔重要啦。总之就系要用加密货币去俾钱，咁啊。要俾嘅依然都会俾，呢个系事实嘅。但系我之前如此前我讲啦，呢样嘢呢个门槛，加密货币嘅门槛啊，会令到好多人会冇办法俾钱，然后放弃。唔系咁多人货金之心咁如此坚决噶嘛，一定会吸走咗系惨人。 唔系好，我好似我有啲见到有啲站啊，我想支持佢，但系谂下加密货币啊。哇，大佬，我边度而家货币俾你啊？ 哦，咁样唔系真系好难买噶咯，老实实。 唔系有啲咧就咩有个以色列比如咁咧就咩？你支持佢又得，虽然你就算唔支持佢，佢俾嗰个限额都非常之充足嘅，充足你顶唔顺嘅。但系你俾钱嘅话，佢有方法一加入货币，二去亚马逊图书券，然后将书券转俾佢。咁阿文亚马逊转身嗰条条数都颇为大嘅，即系你话如果想小额支付，即系话一百几十蚊就唔得啦，佢一去咗几嚿水嘅，咁我几嚿水真唔到，喂好鬼贵喎大佬。 理论上应该得嘅，不过唔系好清楚，因为我冇见过，因为你可以买一张，我呢边可以买不5磅10磅嘅 gift 卡。电子 gift 卡，然后俾人兑换嘅，我唔系好肯定啊。咁一样有情况喺呢边，佢都系俾人上个公司试下。收紧完冇用，然后俾人封信用卡，然后依然系要继续收紧，尝试去同佢倾翻可唔可以嘅，到最后应该都系唔掂，然后会唔会系破罐子破摔？咁既然你都唔掂啦 ，OK， 我放翻去，亦都可以系继续苦苦哀求入华。我系讲咗 Facebook 啊，即系咁样啦，真系见得太多了，即系我哋新闻不断咁报，真系即系我嗰日有啲似咩？报道啲人轮流被人打靶咁样咯，即系轮流打靶 ，OK， 跟住有个新嘅受害者，这个可能更加关大家事啦吓。因为 AI 嗰啲你可以话，我都反 AI 啊，你最好你班友仔最好扑街死佢啦。咁呢度入边就拉到大家啦，所以物相其类，今日吾身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今次轮到进河谷，一模一样嘅情况，完全一模一样嘅情况。进河谷佢讲到明系。俾支付系统供应商搞，你话唔系 Visa、Master 嗰次乜都得，即系 咁嘅法。 咁啊，然后佢嘅应对就系、是、网上，最主要系网上，因为 Visa、Master 系最重要喺呢部分。网上冇办法可以嘅，因为现实咯，你仲可以话你咩支付啊，如何那样最原始，但系不如咪现金咯，只系收 cash 嘅铺头又唔系冇见过。呢部分冇问题，问题就系你网上俾钱。冇办法，咁啊，而家佢嘅应对方法咧就系唔同你搞咁多审查啦，仲反而会落得个骂名，我直接下架，将所有成年向嘅商品全部下架，咁啊，复价未定，即系简单讲就系同佢嗰边倾紧偈咯。如果同佢倾得掂，咁样去净系斩咗成年向嘅，咁佢上级公司就卸佢嘅话，咁佢咪唔使咁。但系如果系咁样唔卸佢嘅话，咁就睇又系睇翻佢要点样行条路啦。 就是咁健全向嘅，我用健全去形容啊嘛，咁光明正大做生意嘅铺头咧，就好少会同你交地下化啊，用 keep 土俾钱啊呢条路噶啦。呢、這个上级又逼爱系真系无人无知，我冇谂到一个礼拜入边两单类似嘅新闻，呢啲平均一个月会一单嘅嘢，一个礼拜落嚟弹两单出嚟， 好啦， 冇办法噶啦。 好啦，佢最后咧就讲好耐，因为好耐冇出现即登场嘅 Elon Musk 啦，咁咧 终于翻嚟啦佢。 系啦。因为由于佢前一排咧，佢就走咗去搞政治，叫搞一头，叫人一个焦头烂额，完全唔意外嘅。好啦，咁你搞焦头烂额，咁咧你搞得嗰度已经又唔得，咁你自己正职嗰度一定即系濑嘢噶啦。咁咧汽车又卖少咗，出车嗰啲 K 卡又少咗，咁你啲X 嗰度又麻烦。咁咧好啦，政治焦头烂额。阿姨又话最发现到一样嘢就系、是、政治系俾佢搞公司难好捻多嘅。佢就死死地气地翻去 SpaceX 同埋 Tesla， 话重新回到24小时工作模式。 总之就系翻佢原本做西嗰边，因为理论上佢其实都只不过系受聘半年做嘢嘅啫，就算系做满都系半年嘅啫。而家三个月其实都差唔多噶啦，已经咁佢话佢嘅嗰个阶段性胜利，俾你掌声自己。啊，呢个系我嘅，咁啊，相对之下就翻去，系啊，我个公司嗰啲嘢都要顾。因为都其实的确吓，咁其实讲到嘅话，佢的确几多问题，尤其是辣到落我度嘅地方，当然唔系 Tesla， 佢辣到我就好大镬噶啦，因为物理上辣到我啦，会变成，即系我唔想俾 Tesla 做，咁讲笑嘅，咁啊。主要就是呢个礼拜咁啊，我系濑嘢嘅，咁啊 ，server 出咗问题，咁具体出咗咩问题唔系好清楚，总之个现象就系 DM 玩出唔到，因为有人系用 DM 嚟倾偈噶嘛，当系一个聊天局咁样啊，嗰啲嘢全部濑晒嘢，我收人 DM 全部唔见晒，虽然两日就出翻嚟啦，另一个更加重要嘅濑嘢就系、是。因为佢可以正常发文，正常睇人哋都冇问题，但系唔可以预约。我谂呢个功能唔系好多人会用紧啦，就系、是、你喺网页版入边 ，App 版好似唔得嘅，我唔知而家得唔得啦，应该系唔得嘅。喺网页版入边咧，其中一个选项你系可以预定几时几刻放出嚟嘅，嗰个 tweet， 你唔一定要出完马上出嘅。咁我系会用佢嘅，一嚟有部分时候系伪装我到底嗰阵时醒定唔醒，伪装我嘅时居，咁啊有啲个人安全问题咯。另一样咧就系定时发布，尤其是我啲咁样咧，我又唔系好想咧半有啲比较重要嘅嘢咧，半夜4-5点嗰阵时发，冇人睇噶嘛，发出嚟嗰阵嗰刻冇人睇噶嘛，咁都会用到预约嗰部分。咁佢会出 error， 佢跟住话系有问题咁啫。但系之前偶不遇到有嘅，但系佢个 error 以前嘅情况咧就系、是、偶不遇会出咗一次。咁只要我再发一次咧，通常都 OK 噶啦，或者系隔两三个钟头之后去发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呢次咧就整两日，变成就系我原本预约嗰啲全部冇 Q 晒啦，已经全部出晒落去，变成我要喺嗰个定时定点度发嘅话咧，因为我而家发图出嚟系定时定点嘅，发出嚟我当然唔会系喺电脑前面去揿落去啦，正常系用预约噶嘛。咁就变成我要校闹钟起身揿出嚟。因为日本香港的白天我这边是夜晚来的，即是顺带提一下凌晨一点的。咁啊结果就是为了我不断出 error 叫我试。咁我就我都知道会出错的啦，但是试了好多次都不得。然后结果就是那个 tweet， 甚至我的 account， 因为不断地发同一个 tweet， 其实没有发出来的，但是在它里面是坑了这样东西的。因为在 Twitter 里面不断地发同一个 tweet， 无论你是删了重贴又好，如何那样都好啦。是会是一个演算法里面扣分扣非常之多的东西，应该得回平时10%的流量，有不少人都有拿到这些东西的，有人直接是跌了落苏打饼那边的程度，我就判了一半啦，索检除外给人，即是搜索的时候不会收到我你可以自己玩，可以试一试的，搜自己的 cheat， 它有两个嘛，一个是最新，一个是热门的嘛，正常 default 是它热门的页的嘛，那一页是搜不到人的，如果你按最新会记得到，就是属于索检除外，如果是所有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整个 account 被人索检除外。如果是只是某个 tweet 呢，就是个 tweet 本身索检除外。即是你可以试下用隐身模式又可以用那样啦。只要是没有 follow 出的人，只要是没有登入的状态之下看不到那个 tweet， 那个 tweet 就是被人索检除外了。好多人这样拉了东西。 咁啊，叫苦连天啦。不过就而家呢刻录音呢刻已经收翻好噶啦。哇，佢再收唔好嘅话咧，真系会濑嘢嘅。大家即系尤其是嗰啲定点投放嘅人啊。 嗯， 其实主要系嗰啲稳，真系稳食嗰啲咯。我呢啲呢啲玩兴趣，其实反而冇乜所谓。唔发都唔会死，唔会打身。但系嗰啲公司行号啊，佢通常都系用预约嘅，为咗出嘢稳定啊。咁Elon Musk 翻咗嚟之后，唔该。搞掂佢，我知佢而家呢刻搞掂佢，唔该你唔好再出现咁嘅情况。 同埋最紧就系你，同埋有一样嘢就系 space 嗰条快搞掂嗰支火箭去，因为全世界等紧你嘅。又系呢啲即系，我讲嘢就系做正经嘢啦，政治唔系人搞嘅，你应该做呢啲更加有建设性嘅嘢。 大家冇啦，我啱啱如果你唔讲正经，做翻啲正经嘢咧，我都系同一句嘢嚟嘅。我本来就想讲啊，不俾你讲我先。 政治唔系人搞嘅，就算点嘅天才嘅话，你去政治都系焦头烂额，尤其是冇对此冇着数嘅嘢，无谓搞啦。 主要系佢嘅做个模式，对于即系受软唔受硬，或者唔会受你咁样一刀怼过来咯。尤其是你唔系皇帝，你系皇帝可能仲有得搞，你仲可以 FF 嗰啲雍正式嘅改革，但你唔系啊嘛，所以不过算啦呢、這个。 同埋人同咗我啦，人系有限度嘅，即系有个人，即系阿 Dio 话斋，人系有极限嘅。你同时管，你唔可能又要帮美国政府裁员瘦身，即系同时去管 Tesla、SpaceX、AI 咁多间公司，你冇可能做到噶一样嘢。你只有你要牺牲一样，跟住牺牲美国政府啦，美国政府又唔系你嘅啫，美国政府有大把专家，但系其他公司你系阿头嚟噶大佬。 总之佢而家就话翻嚟啦，咁样咯， 好啦，咁就今就咁系咁多啦，希望佢教翻好啲嘢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台北电脑展咁咧就会独立专题讲嘅。好，咁今集到此为止，下集再见，拜拜。